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中，包青天的身边总是会出现御猫、展昭以及军师公孙策护卫左右。除了这两位人物之外，还有其他的几位江湖侠士，他们和展昭一起被称作是七侠五义。各位好，欢迎收听带您解读历史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您一同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七侠五义的身影。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侠客在历史当中是否真实存在？如果这些事件属于杜撰，又是怎么在老百姓心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痕迹的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历史风云。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七侠五义是对十二位侠客的总称，七侠分别指北侠欧阳春，也被称作是紫然伯，南侠展昭，另外还有一个称号，那就是皇帝御赐的御猫，双侠丁兆兰、丁兆慧，东方侠智化，他又被称为黑妖狐，小侠爱虎，小诸葛沈仲元，五鼠大家就更加的熟悉了，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以及锦毛鼠白玉堂。尽管对这些人的名号咱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在历史当中这些人物完全是虚构的，甚至还包括常常在包拯身边出现的军师公孙策。那么这些人物究竟是什么时候走进人们的视线当中的呢？首先我们要来说到的是七侠。在七侠当中，大家最熟悉的莫过于御猫展昭。在很多版本的影视作品中，又或者是在很多关于包拯的传说故事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展昭的身影，也都能够了解到关于展昭很多的传奇故事。话说展昭的祖籍在常州府武进县百花岭下的玉洁村，家中兄弟三人，大哥展耀、展雄忠，二哥展辉、展雄毅，展昭排行老三，字雄飞。而展昭与七侠五义当中其他几位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他的侄女展小霞，也就是他大哥的女儿，后来嫁给了钻天鼠卢芳的儿子粉子都卢真。而在民间传说中，展昭最后寻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半，那就是双侠的妹妹丁月华。展昭在年轻的时候已经手持一把宝剑行走江湖，并且因为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所以在江湖当中口碑极佳。又因为他生活在江南一带，久而久之，展昭 就有了南侠这么个美誉。各位听到这儿就要问了，那么这位行走江湖的南侠展昭又是怎么和包青天包大人联系到一块儿的呢？据说当年南侠展昭行走江湖过程中，无意当中见到了包拯在朝廷中得罪的人，要将其暗杀。本着行侠仗义的性格，展昭出手相救，让包大人免于危难。包拯看到展昭有大将之风，而且又有着侠义心肠，打算将其引荐到朝廷中，让人才为朝廷效命。但是展昭过惯了自由的生活，不愿接受朝廷的约束。但是包拯却说，既然展大侠有一腔的热情，又希望能够行侠仗义，能为朝廷效力，朝廷则又多了一位为百姓着想的官吏。正是这番话，他决定跟随包拯在左右。后来经过包拯的引荐，展昭见过了皇上，得到了皇上御赐的御猫的称号，并且官封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不过说到这儿，熟悉历史的朋友就能够听出来了，以上所说的其实都只是后人的想象，展昭这个人物并没有真实的存在过，就连他的官职四品带刀御前护卫也是清朝才会有的官职，而早在包拯生活的宋朝，这样一个官阶根本不存在。纵观历史，展昭这个人物第一次出现就是在清朝了。明朝年间出现了小说《三侠五义》，在这本小说当中还没有出现展昭这个角色。直到清朝的道光年间，民间艺人石玉坤所讲述的《三侠五义》当中第一次出现了御猫展昭。曾经有文字评昆论称赞石玉坤说，惊动公卿夸绝调，流传市井笑梅贫。石玉坤以《三侠五义》这个故事的大纲为唱本，后来经过了问主主人的润色整理以及加工，在光绪年间出版了120回的小说《龙图公案》。十年之后，又有文人重新撰写了第一回，将这本《龙图公案》更名为《七侠五义》。自此之后，展昭以及其他的11位侠客的名字就流传开来了。不过也有着另外一种说法，话说当年包拯到开封去上任的路途中，的确受到了黑衣人的暗杀，也的确是遇到了一位行走江湖的侠客出手搭救，但是这个侠客却并没有按照小说《七侠五义》当中所写留在包拯的身边。不过这也仅仅是一种说法而已。 在各种影视作品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御猫展昭、师爷公孙策，一文一武，在包拯、包青天的身旁完美搭档。一个为包拯出谋划策，一个为包拯保驾护航。关于御猫的故事，总是能够带出七侠五义的身影。那么这些人物究竟是否在历史中真实存在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在七侠五义当中，可以说展昭是备受争议的一个人物，或许是因为他总是伴随在包青天包大人的身边，所以总是会有很多人在考证历史当中究竟有没有展昭这个人物的存在。1932年，一本名为《少林拳图解》的书中介绍了一种干凤池拳法，而这种拳法却在其他的民间传说中被演绎成了另外一个版本。相传这种拳法是南侠展昭的独门功夫，这拳的特点是短小精悍，结构严谨，动作舒展大方，跳跃旋转敏捷，身腰随手腕而转动，眼神因指尖而运转，时而长龙裹体，忽而彩蝶纷飞。所谓练拳五要素，手眼身法步，要领与技巧尽体现于套路之中。 他不仅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对力量、柔韧、速度、灵敏等身体素质有着显著的提高作用，而且他还有一定的实战意义。不过，对于这种拳法的由来，也存在着众多的争议。有人说，这是清朝初期雍正年间的江南大侠甘凤池所传，而展昭之说也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开始认定甘凤池是小说《七侠五义》当中展昭的历史原型，或者说这个人与展昭的原型有着很亲密的关系。那么这位甘凤池究竟乃何许人也呢？甘凤池，江南江宁人，在年少时就勇猛非常。在江南地区，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勇猛的青年人名叫做甘凤池。清朝康熙年间，甘凤池来到了京城，有一个同样是大力士的张大义听说过他的名号，就从济南一路来到京城，找到了甘凤池，想与其一决高下。虽然甘凤池百般推脱，说武功是为了行侠仗义，但是张大义却打定了主意要跟他比试比试，于是甘凤池也只好勉为其难迎战。这张大义身长8尺有余，劲力强大，以铁裹弩，腾跃若风雨之骤至，可见身法之了得。但是甘凤池只是倚着旁边的柱子站着，等到张大义上前来的时候，仅仅是一个闪身就伤到了张大义的手腕。这场比武自然是以张大义的失败而告终。除了这个故事之外，又有着当时雍正的宠臣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当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山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性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还有某些学者研究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其中金陵侠士凤鸣岐这个人物的原型也是甘凤池。甘凤池对于拳法有着很高的造诣，善于总结，有花拳总讲法抄本流传，其中跌法释名就有88个，第一式为吕布头戴紫盔，第88式为压摆赤跌。但这些林林总总的拳法不可能都是他一人所创，想必有一部分来自于武林前辈的传授，或整理江湖中散佚不全的套路，并由于他的整理而流传了下来。再看一下地理位置，甘凤池乃南京人，展昭如果石玉坤在创作人物的时候真的是借用了真实人物的真实籍贯的话，那么他是常州武进人，两地位置并不远。在清朝，江南算是交通方便、文化发达、武林人物辈出的区域，有密切的武术交流也不足为奇。除此之外，关于展昭武功的记载还有另外一种拳法，叫做阳湖拳。阳湖拳原名常州南拳，相传这种拳法是展昭创于常州，后来流传到了江苏与全国的部分地区，为江苏唯一的地方拳种，年久失传，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的挖掘抢救后改名为阳湖拳。阳湖拳即南拳北腿之长，具有南北兼收，拳腿并重，原地旋转，幅度颇小，快速勇猛，精悍灵巧，近身短打，进多退少的独创武术风格。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奇特的阳湖拳引起了国内外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阳湖拳之强劲风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1254至1324年，马可波罗在世。公元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公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 正史、野史、奇闻、故事。 古今中外事，上下五千年。 历史风云，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韩涛。下面的时间继续来一同寻找七侠五义和军师公孙策的身影。在前面的时间中，我们一同聊了关于展昭的故事。其实在七侠五义当中，除了展昭之外，吴蜀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侠客，他们同样义薄云天，行侠仗义，虽与朝廷作对，但在百姓当中却留下了极佳的口碑。想必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们的故事，吴蜀闹东京。话说这北宋时期，江湖上有著名的吴蜀一猫，飞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翻江鼠蒋平，钻山鼠徐庆，锦猫鼠白玉堂，以及玉猫展昭。鼠猫虽同为侠盗中人，但却因为绰号相克的关系而心存芥蒂，并无来往。展昭辅佐了包拯后，因武功高强，人品出众，被皇帝封为玉猫，盛名传遍了江湖，引发了吴蜀的不满。心高气傲、冲动鲁莽的白玉堂首先沉不住气儿了，一个人离开了悬空岛，上京找展昭挑战。途中遇上了善良正直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赶考书生严查散，遭强人抢掠，于是暗中出手相助，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白玉堂抵京后意欲犯章大案，将展昭逼入困境，以显示自己的本领，挫一挫展昭玉猫的锐气。于是夜入皇宫盗宝伤人，二人因此展开了一系列的针锋相对、斗智斗勇的较量，并引发了一场吴蜀闹东京。后来经过包拯等人的多方调解，双方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吴蜀对于包大人的正直无私钦佩不已，决定留下来与展昭共同辅佐包大人造福百姓。时值梁王网罗了一批江湖人士密谋造反，并将龙袍、王冠和其他造反之证据都藏在了遍布机关的冲霄楼中。白玉堂不顾众人反对，只身夜探冲霄楼，不慎触动机关，是死于非命。要说这吴蜀在历史中是否真的存在，那当然也是没有的了。其实七侠五义更像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的明清小说，所以很多角色都是作者的一种艺术的构思，是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历经说书人的口口相传之后，再由文人整理成书。小说当中的主要情节吴蜀斗玉猫，原是流传于民间的一个神话传说。吴蜀本是五只老鼠精，展昭的原型则是一只被称为玉猫的神猫。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玉是玉石的玉，至今一些地方仍然流传的八斤半狸猫辟鼠的民间故事便是佐证。由于原故事当中有着大量与儒家现世文化理念不相符的怪力乱神的内容，所以整理者将此书翻旧出新，天长不短，删去了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并一度将其重新命名为《忠烈侠义传》。从神怪传说到英雄传奇，从吴蜀到武艺，从玉猫到南侠，七侠五义的改编者有意删除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的意志性因素，而添加了皇权色彩浓厚的忠义价值观。尽管在后世的文人胡适看来，这样的改变真是翻旧初新，可算一种极大的进步，但这种将民间传说人格化、历史化的过程，体现的却恰恰是封建社会官方话语对草根文化的侵犯和改造。 在各种影视作品中，我们都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玉猫展昭、师爷公孙策，一文一武，在包拯、包青天的身旁完美搭档。一个为包拯出谋划策，一个为包拯保驾护航。关于玉猫的故事，总是能够带出七侠五义的身影。 那么，这些人物究竟是否在历史中真实存在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 反映包拯传奇故事的影视作品中，在包拯的身边，咱们除了能够看到带刀护卫展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身影。这个人聪慧过人，总在包拯一筹莫展之时，在一旁为其出谋划策。这个人就是公孙策。关于公孙策的身世来历，历史上也是有着众多的版本。有人说他是包拯的学生，因为才高八斗，并且与包拯有着同样的政治抱负，为人刚正不阿，所以包拯对其格外欣赏，留他在身边担任师爷。另一种版本说公孙策是包拯的同窗，并且与包拯参加了同一届的科举考试，但是因为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而落榜。包拯因为欣赏其才华，在他到开封府任职时就邀请公孙策一同前往，在身边做个出谋划策之人。但是在《七侠五义》这本小说当中，公孙策没有做过侍郎，只是包拯的主簿，历史上也没有公孙策这么个人。至少在众多的史书中，我们没有找到关于《七侠五义》或者师爷公孙策的相关记载。而这些人物之所以能够如此得乎民心，也只是因为小说中有着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那就是包拯、包青天。而这些虚构人物无外乎是想要增加包拯的传奇色彩而已。其实关于这些虚构人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在关于包拯的众多版本的影视作品中，大家最熟悉也最认同的，想当然是演员金超群扮演的包青天了。金超群因为这部电视剧走红了之后，曾经参加一档综艺节目，其中有一个游戏环节叫快问快答，中间一个问题就是在包拯的身边，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公孙策、展昭等人究竟谁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全部都不是呢？金超群回答说全部都不是，这立刻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强烈反响。后来还是一位非常权威的历史学家出面解释，说这些全部都是小说《七侠五义》当中的虚构人物，仅只是为了增加包拯传奇故事的可读性，但是在众多的史书中根本找不到相关联的记载。听过这期节目，相信大家也有所了解了。其实《七侠五义》以及师爷公孙策全部都是小说所虚构出来的。虽然我们不排除有其原型人物的可能性，但起码在史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虽说这些人物并没有真实的在历史当中存在过，但是他们却仍然带给了我们诸多美好的回忆，也让我们欣赏了很多关于包拯的传奇故事。好了，到这儿今天节目的时间马上也就到了。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一首胡瓜演唱的电视剧《包青天》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铁面无私辨忠奸，江湖豪杰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转剑术身轻如燕，彻地术是条好汉。穿山术解的神拳，穿江术身手不凡，金毛术一身是胆，这武术一点

那么大的一个戏院，花那么些个钱，够人家的本钱吗？您给人唱个三旗两旗的， 哪能唱个三旗两旗的？ 那么怎么办呢？ 他盖得了那个园子以后，我就跟经理啊定下合同。 哎，什么合同呢？ 无期徒刑。 无期？哦，死了为止啊。 什么死了为止？ 什么叫无期徒刑啊？ 就是总在他那个园子演。 哎，那叫长期的合同。 哎，对了，长期的合同。 哎，总在那儿唱。 所以呢，穷勇不往北方来。只来过一次。 这是多会儿啊？ 这是在早了。 这是多会儿？ 民国28年。 哦，28年。 我到过一次天津。 那么您是演出来的吗？ 哎，不是，办我个人点事情。 什么事呢？ 有一天呢，我正给他们排着戏呢。来了份电报。 谁？ 是我兄弟给我去的。 哦，您弟弟。 对了，我兄弟在天津做事。 哦，也是京剧界吗？ 还不是。 那么 做事？ 做什么事啊？ 在天津和平路。 哦，和平路 百货公司的对过。挨着电车站。 哦，是 不是有个垂政局吗？ 垂政， 我兄弟在那儿做事。 什么呢？垂政局 啊？对对对。 哦，打铁铺。 什么铁铺啊？ 不是垂政局吗？ 垂政局 不是打铁铺吗？ 怎么会是铁铺啊？ 什么买卖呢？ 你连垂政局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我还不太清楚， 就是来回走信， 走信 汇个款什么的。 那叫， 那不是垂政局吗？ 垂政局呀。 啊 您那说错了。 怎么？ 那字念邮，邮政局。 哦呦，那字念邮啊。 哎， 嗨，我等念垂呢。 嗨，您这字眼不怎么样， 说话是长学问。 您改过来邮政局。 我念了4年的垂了。 哎，不怎么样呢。 他结婚，让我给照了一喜事，我不能不回来。 那应当回来看一看吧。 我得告假去。 是啊， 到了经理室一看，经理啊正吃饭呢。我进来了，我说经理，我跟你告些日子假。经理啊，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不亚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哦，要唱杜十娘。 一听说我告假，直吓得经理是颜色更变。颜色更变，浑身打颤，左肋半犯脑子出汗，不敢吃饭。 嗨，一块烤白薯哪至于啊？ 吓得他是抖一轮战。抱拳拱手。哎呀，烤老板。 怎么烤老板呢？ 我不叫烤白薯吗？ 对呀，把这茬给忘了。 您别走啊，您要这么一走，我这是改旅馆的，改澡堂子呀。 那就改白薯窖得了嘛。 我说我走，你不会再接别的角儿吗？我接谁呀？上一次咱们二位闹点事情，您走了，我把梅先请来唱了2期，可是也是客满。但是听戏的出园子以后，都有个纷纷议论。 说什么呢？ 据说梅先生那个味儿嘛，没有您这个白薯味儿好。 你那是甜头的嘛？ 什么呀？我的艺术。 哦， 腔调的味儿最好。 哦，腔调好听啊。 说您可千万别走。不让我走不行。 那么怎么办呢？ 去心一定，决定得走。明着我走不了，我会按着走。 哟，按着逃跑啊？ 挡上你呢，跑了不丢人。 那么 我偷着回来几天，办完事再翻回去，不给他耽误事情。 哎，也是个办法。 在那会儿交通成问题，车根本就不通。坐飞机得等日子。 哎呀， 就得坐船。 那就坐船吧。 我到码头上这么一扫听啊，头等舱、二等舱、吊铺全卖没了。 哦，全没了， 就剩最末那一层了。通舱。 通舱？ 您琢磨琢磨，我这么大的白鼠能在通舱里待着吗？ 那就闷烂乎了，甭烤了，累心儿了，对不对？ 味儿不好啊。 嘿， 我着急。正着急呢，还得说人熟 是 一宝。 是是， 有一个水手认识我。 我认识您。 哦，考角。 不是考角。 您送谁上站呢？我说不是，我跟这趟船走。好，您把票交我吧。我说我还没买票呢。哎呦，您现买票，这恐怕来不及了，您得下次走。我说不行，我有要紧的事情，朋友你给我帮个忙吧。好吧，您交我吧，您随我来。 哎， 给我找了个地方。这个地方你花多少钱你买不着。又暖和又背风。 什么地方？ 烟筒里。 烟筒。 您琢磨琢磨，我这白薯要进烟筒， 那是甭烤自来熟啊。 那儿背风 啊。是啊， 到了天津下船，找着我弟弟给他办事。喜事已毕，前后不到10天， 赶紧的回去吧。 我就要回南。出来几位朋友不让我走。 不是， 挽留我，让我给唱几场义务戏。 什么名义呢？ 天津28年不是闹水来的吗？ 啊，是啊，那年 水下去有不少难民。没饭吃，让我给唱几场戏凑俩钱让咱们吃顿饭。 那您可不能推却。 推辞不开了。 对啊， 我说我唱倒是没关系， 我没有行头，我怎么唱啊？ 哎，这是个困难吗？ 我的东西都在上海呢。说不要紧，您说您唱什么戏吧，我们现给您做行头。 哦，现绣。 我说那也不行。 怎么？ 这个牡丹花虽好，得有鹿叶扶着， 那不假的吗？ 你看我一个人光杆牡丹不行啊， 那哪成啊？ 我说我没有人，我怎么唱啊？ 嗯， 说人为您甭着急，这离北京才240，顺北京给您约人。 嗯， 我说你们要约人呢，我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啊？ 要那个有名的，您忘安回头给您开个名单子，您看看。 哎，好一点的角色。 到了晚上把名单子递给我了。 嗯， 我这么一瞧啊，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都是谁呢？ 头一个就是姓马呀。 姓马叫什么呢？ 叫这个哦，马连良。 什么呢？ 马连良啊。 马连良 啊。对了对了。 干什么呀？ 跟我合作这场义乌戏 啊。 怎么了？ 那么大的马连良跟你合作？ 那么大的马连良。 嗯， 这马连良几丈几高？ 也没那么高啊。 那怎么叫那么大的马连良呢？ 人家是名角啊。 唱什么的？ 老生啊。 他不是叫唱老生吗？ 好啊。 唱青衣行吗？ 没那嗓子。 唱花脸的行吗？ 不成呢。 开过去要翻两下子他行吗？ 没那功夫。 完了，马连良还是不如我。 那么您呢？ 我比他强啊。 哦，还强。 我是生旦净末丑， 嗯， 神仙老虎狗， 哎， 刷西豹子扫西台，滴猎狐端尿盆，我全行。 嗨，行了行了，不怎么样呢。 头一个是马连良。 二一位是谁呢？ 第二个我认识。 都是谁？ 谭富英。 哦，谭先生。 这么两个老生。 嗯， 还有两个花脸。 谁呀？ 一个是这个金少山， 嚯，金霸王。 一个是侯喜瑞。 哦，侯先生。 嗯，还有两个青衣。 谁呢？ 一个是这个程砚秋。 好啊。 一个是荀慧生。 太好了。 还有两个小生。 都是谁呢？ 一个是江妙香。 老先生。 一个是叶盛兰。 好好好。 还有两个小花脸。 谁呀？ 马福禄。 嗯， 跟他们老先生。 谁？ 萧长华。萧老。 萧老先生。 对对对。这个老旦呢，只选择出一个来。 哎，哪位？ 李多奎。 哎，也就是他一个人。 我一看呢， 嗯， 这些个人在咱们天津北京那都是头牌牌啊。 好啊， 可以说都是头牡丹花啊。 那不假的吗？ 你想这些头牡丹花， 嗯， 围着我这块烤白薯， 这 您说这戏错得了吗？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提了。 可得了，这些人类凑合吧。 嗯， 我说咱们在哪儿演出？ 哎，是啊， 说咱们中国戏院吧。 哦，中国大戏院。 我说我还没看过这园子。 嗯， 我到那儿瞧瞧去吧。 哎，看看吧。 结果我到了中国大戏院，我这么一看呢，要把我憋闷死。 怎么了？ 一个小戏棚子， 小戏， 我那唱的窄边， 嗯， 才成2000多座， 那就可以的了。 不成，那唱的地方太小。 哦，太小。 没办法，说您就凑合这儿唱吧。 哎， 我说行，就这儿吧。那么您出戏码吧。 出戏吧。 我出了3天戏。 哎，头一天什么戏呢？ 头一天打炮。 什么戏？ 连环套。 您去谁呢？ 我去那墩子。 墩子。 哎， 我去那案板子。 干嘛？下厨房。 什么叫墩子呀？ 花脸。 那叫豆耳墩。 哎，豆耳墩。 哎，您这个脸谱瘦一点。 外行。 怎么 唱花脸不带胖瘦？ 嗯， 再不化妆。 嗯， 你看那个裘盛戎下了妆，个儿才这么矮个 啊。是啊， 脸这么窄，你再看他扮成那摇旗里活了。 嗯， 那是怎么意思？才化妆。 哦，顾脸好看。 哎， 您这个身上柳一点， 先胖老啊。 哎哎，个儿还矮一点。 我那靴子底儿厚。 哎，多厚啊？ 4丈8。 啊，4丈8。没那么厚的。您呢？ 我说错了，4寸8。 哎，那就可以的了。第二天什么戏呢？ 全本的红鬃烈马。 哦，您的喂虎。 我哪能常喂虎啊。 那么您的谁啊？ 剑秀老生。 谁呀？ 薛平贵。 哦，改锅了。 哎， 第三天什么戏呢？ 了不得了，是我一个拿手好戏。 嗯， 独有的。后来这戏我不唱了，送个梅先生了。 嗯， 梅先生把他提炼的还不错。 什么戏呢？ 是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 嗯， 哦，您的兔爷。 我 兔爷。 我怎么能唱兔爷呢？青衣。 哦，您是兔奶奶。咋算您兔奶奶？ 你就这认识这俩？ 那么您去谁呀？ 我去那嫦娥。 谁？ 嫦娥。 嫦娥呀。 哎， 我瞧您像幺蛾。嫦娥太起哄了。 3天戏码贴出来，在中国大戏院门口， 嗯， 给我砸了个大花牌了。 哎， 霓虹管电灯传了3个大字。 哪3个大字？ 烤白薯。 呵， 旁边有小字。 嗯， 这么写的。 哎，怎么写的？ 本园重金礼聘首都胡汉殷勤各赴久服盛名，初次来北环球无二唱作俱佳第一文武老生烤白薯。 我就知道烤白薯嘛。 票价贴出去，池子里不论前后排也不对号。 卖多少钱呢？ 一律300元。 300块。 对，

您受点累吧。这位一抬腿，这位钻到里边去了。他钻的时候，人那脚悬起来了 啊。是啊， 他钻进去以后呢，这脚往下一落呢，正合适，正踩着脖子， 得这玩意儿受得了吗？ 这踩着还不虚会啊，什么都把功夫大了。功夫一大，踩的那位脑筋也蹦了， 呵， 脸也紫了，脖子也粗了。 说 话都变了音了。 是啊， 这味儿了。 嘿，啥门的？ 怎么了？这 踩的呀。 呵，您听听， 声带都瘪了。 啥门的？抬腿嘿， 坐着这位不乐意了。 哎，怎么意思？挨着你就算倒了霉了。这么一会儿你孤扔六回了，怎么意思？ 怎么意思？抬腿。 抬腿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叫好。 叫好。叫好？你给谁叫好？ 我给台上叫好。 你还没睡醒呢吧？ 怎么？ 没开场呢，你给谁叫好？ 是啊，我叫一个的。开场啊，到开场我死活还不一定呢。 我， 哎呦妈呀，您记得修好了啊。您抬着腿，我缓一着啊。 缓一着，可快点啊！没多大时候，一抬腿，好土又给踩回去了。 多， 这玩意儿受得了吗？ 趴着九十多人。到了5点多钟得想通啊， 该打盹了。 堂鼓一响坏了，又打太平门呼啦一下子进来30几个人， 这回可没地儿了， 跑的时候浑身是汗，喘息带喘，都说不成话来了。哎呦我的妈！哎，行了，刚打住。查房， 哎呵， 查房都不敢露面了。这位嚷嚷，查房，有人没人呢？ 哦， 怎么意思这？查房过来，您别嚷，什么事？买票。买票。没票了， 没地儿。 您看，坐票、站票、蹲票、趴票，我们都卖了。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了， 没地儿了。 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办呢？ 哎， 我买挂票。 哎，什么叫挂票啊？ 楼廊上拴绳挂起来听。 这票价也是300啊？ 305块。 哎，怎么贵5块钱呢？ 绳子钱。 哦，绳子自备。 把钱掏了，现买绳子去。买了来，两个茶房捆一人，把这位倒背手捆好了，捆结实了。当中叫拴根绳，往楼廊啪这么一甩，底下撑撑这么一倒，你再叫这位乐得大了。这下就上去了。这倒不错啊。知道我这听戏呢。 您不知道呢？ 我这打悠闲呢。 好，运动上了。 哎，这俩钱可没白花。 哎，怎么 得看？ 哎，高松嘛， 就是吊得很。 哎，多新鲜呢。 哎，哎，大佬。 哎，怎么了？ 不听了呗。 哎，怎么会不听了？ 他一上去时候脸朝前，心绳的紧呢，这么一环扣呢，他脸朝了后了。查房过来了，嚷什么你？ 不是，看不见了。 对， 给转过来呀。 查房蹬着凳子，一拧这位腿，哎呀呵，行了，我稳当了。 哎， 你再捆别人去吧， 接茬捆， 一个一个都把他挂起来。您琢磨琢磨，连坐票、再站票、再蹲票、再趴票，在这30几张挂票，人家为谁来的？ 哎，为您口白鼠来的， 是不是为我来的？ 那不假的。 咱们要不给人卖两嗓子听，对得起那票价吗？ 那对不起。 也别说呀， 我 这个连环套实在是好啊， 哦，是又高的。 您听过金少山的连环套吗？ 听过呀。 侯喜瑞？ 听过呀。 裘盛戎？ 都听过。 好不好？ 好。 您没听过我口白鼠的？ 是啊。 你要听完我烤白薯这个连环套，其他的人呢，您就甭听了。听着不解气，我这个腔调里边实在是有好的。 是啊，这么办得了。您这话说的太大了，我有点不信。 怎么样？ 今儿您消遣消遣这连环套怎么样？ 哦，你让我唱两句。 哎，对对， 谁听啊？ 哎，我听啊。 你听？就你这肉眼凡胎的。 什么叫肉眼凡胎呀？ 你配听我的戏？ 这么办的了，我借着众位的光还不成吗？ 哎，这还成 啊。 这么办，我就唱一唱。 对， 连各位也听一听啊，让您闭着眼睛听。您久听连环道，我今儿就唱着了。 是是， 您这么一听啊，真的说让您呢都纳闷儿。哎呀，你说啊，我过去听过多少次连环道了，就没有这样的腔调。烤白薯是好， 是好， 这腔调是美。如果我唱的最好的地方，请各位热烈的鼓掌。 没错，欢迎您。 您这么一鼓掌呢，我这么一高兴，我许多唱两句。 好， 1至4本我都能唱， 我出家为止。 哎，咱们一高兴就去唱 了。行了，您卯上点儿。 我那天在中国大戏院怎么唱的，今儿在这儿怎么唱。 对， 我这么一出来，碰头好甭提， 就我这头一句“一起当年弄钢墙”，可以说是压倒一切。 嗯， 我给您学一学， 您预备鼓掌吧。 哎，嗨，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空嘞空嘞塞嘞空，一起当我年， 够冲的。 论那钢墙啊。 枪不要紧的， 嗯， 你再真抬头了，哇， 这好哦， 都走了， 那还不走？走了那是外行， 嗯， 就有三十多人愣没走， 爱听嘛， 都在那挂着呢， 挂着呢。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由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卖挂票》。在这段相声中啊，主人公的艺名被取为烤白薯，由此带来了很多包袱，非常的风趣幽默。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目前注意力100%，安全指数100%。 亲爱的，我正开着车呢。 视线不稳定，注意力50%，安全指数50%。视线已离开路面，注意力零，安全指数零，危险，危险！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